在夏天的街角，你还等着我吗？雪糕被太阳吃掉，流汗的脸颊，我踮脚在你耳边说，快点长大，长大